很多香港人为了买层楼建立自己的安乐窝，可能要劳碌一生，每个月供楼和交管理费已经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近年屋苑招标维修工程和采购服务出现围标或者疑似围标的个案，这些个案里面小业主饱受到管理公司、承建商、大业主、业委会甚至乎法团的重重围困。那究竟怎样看住自己的荷包呢？看解围，我们帮到你。 哇，好，我哋翻嚟第二節，咁啊咪後非常之熱烈嚇，即係關於誒，好想聽一下咧，頭先講到咧鞋尖啊，不如有 由你 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呢個鞋尖嘅理論先。 唔係理論嚟嘅，你做過研究。 研究 係 點樣啊？ 即係我估都係回應翻，其實緣分是可以創造的，是啊，即係我話一講咗咧，以後啲人就唔會咁樣做噶咯喎，即係睇你節目嗰啲，咪好留意自己對鞋點樣擺咯。 唔會記得嘅，我覺得 係嘛，唔會記得啊， 唔會記得。 有個研究講就係其實，譬如你一班朋友咁樣去 gathering 啊，或者去飲嘢啊，或者傾偈。就是你留意一下啲女士，譬如高踭鞋，你留意一下佢鞋尖。咁其實咧，佢好多時候個鞋尖嘅方向咧，其實都係指向一個佢比較有興趣嘅男士嘅。 嗯， 係啦，即係就算佢個身可能擺左或者擺右或者 咁樣 擰咗都好，其實你發覺佢個鞋尖絕大嗱唔一定係 唔係100%， 100%，但係大部分嘅時間都會向翻嗰個人嘅。咁如果你係一個男士，你精靈嘅。 咁你就知啦，你心里有数啦。 咁你结果见到佢唔系好对路嘅，我哋好走啦。 即系呢个就系观察咗你个成功率咧会多几多，又或者系嗰个女士，你心仪嘅女士咧，其实佢个心入边有冇你嘅存在，定系咧就当你冇到嘅咁样系嘛？ 同埋我哋叫 flirter， 即系 flirting， 我唔知中文叫咩？ 即系调情啊。是 吗？我又不 可以咁样，又未知去到咁 我唔咁咩咧？即 flirting 可以好湿涂噶嘛，即系可以好隐晦。 系啊， 即系总之，大家明啦。flirt 暧昧暗淡的暧昧啦。 我觉得中文咧系形容到呢个字。 系嘛 ？OK， 我哋继续。 Anyway， 即系总之，原来我哋发觉 flirting 其实系分咗好多类嘅。 嗯。 咁同每个人嘅性格系有关系。咁有啲研究话过就系，即系我哋有几大类嘅 flirting 嘅人嘅。 系。 咁第一类大家见得最多噶啦，就系嗰啲所谓 physical 型，即系睇physical， 即系身体啲嘅嗰类型，就系佢哋会向住自己有兴趣嘅异性，佢哋会控埋啲啊，佢哋会多啲动作啊，甚至乎有阵时会有接触啊、掂啊，佢哋会好积极咁去埋身啊，简单啲讲，咁呢类就系最大类嘅男士比较多，但女士又唔系嘅。 是 女士大部分都是一些所謂傳統型，我叫 traditional。佢是點咧？佢哋通常咧，佢哋唔會咁多肢體動作，甚至乎有陣時咧，佢哋係會少咗添嘅。咁、但係咧，佢哋會對自己最有興趣嗰位咧，佢哋係唔抽唔睬嘅。又或者佢哋係特登用好多言語上高嘅揶揄嗰個，其實佢係最有興趣嗰、那個。 係啊，咁好似小朋友咁樣，我最唔中意嗰個 miss， 我就要串佢咁樣。 未必係有意識嘅， 係啊， 未必係有意識嘅，即係其實佢就會喺嗰啲咁嘅環境度就做咗出嚟啦。咁第三類就係、比較保守嘅啦，即係佢唔係傳統型，係保守。保守嗰啲咧係佢哋對於個最有興趣嗰個咧，佢直頭係會迴避嘅。 迴避嘅，哦， 係會迴避，即係佢哋係會直頭唔講嘢嘅，反而嗰個人去咗廁所咧，佢就哔哔叭叭，佢翻到嚟就咁死狗坐咗喺度，即係呢一類。第三類就係純粹係 playful， 我哋叫做，即係佢純粹玩嘅啫，即係佢可以做好多好大膽嘅嘢啊，佢唔會理人嘅，佢純粹為自己開心嘅啫。咁呢四類你只要掌握得好，你觀察得好咧，其實你去邊個環境你都可以創造緣分嘅啦。 咁但係咧，我又見到其實中間有矛盾位嘅喎。譬如話一個迴避型對住一個可能身體即係 physical 型嘅話嘅時候咧，其實咁你會 係咁唔得噶啦 咩咯？ 唔得噶啦，係啊，即係其實你要去理解 對方，即係譬如 你真的很有興趣某一個人，你對佢很有好感，你要明白對方是一個什麼類型 的 flirter。 即係如果他是即係好積極嘅，咁你要明白你自己係邊一種。咁如果你雙方都唔知道，或者你唔知道對方係咁嘅話，咁你就會閃咗佢。咁啊， 但係我又有個疑惑啦，即係我哋啲腦都係咁樣嘅去運作嘅，不停咁喺度做緊 match。係，假設一個係傳統啲，佢係會唔多講嘢嘅，再配合一個迴避型嘅，咁樣都揦嘢嘅喎。 係啊， 即係或者係兩個唔講嘢坐喺度又發吽鬥，咁點算咧？ 嗱，即係我建議。就是即是如果你真的對方好有好感，你又知道他是四隻的其中一隻，麻煩你麻煩你 pretend to be 那隻咯。譬如舉個例子，如果是一個 很積極的 physical 型的，他會紅埋你的，而你覺得他很好，你很想跟他發展，那你不是紅埋他咯，是啦，就簡單而已。那 你迴避，那你要學他迴避， 那你回、如果他迴避的話，傳統型和迴避型有一個很大的即係方法去幫你去跟他溝通的，就是笑。呢兩種的人呢，他對於笑容是反應很大的。當你串他，當你不睬他的時候呢，只要你在合適的時候去 mirroring， 即是剛才說的，即是 你跟他的動作跟著你笑的話呢，其實他們會很容易就會慢慢變得 open 一點，或者開放一點去跟你傾。你只要懂得一些技巧就 OK 了。 哦，即係總之，又或者係你發覺，如果對方係迴避型，你自己本身都係迴避型嘅時候咧，咁就盡量唔好再迴避佢啊。 我如果你大家都迴避型，你又做唔到啲咩嘅，笑咯，笑多啲咯，即係去 迴避完之後笑，定迴避之前笑？ 唔係迴避，即係譬如佢走嘅，咁你翻嚟，咁你咪可能係一啲 casual 嘅傾談笑。其實佢哋係會對笑好大反應嘅。係啊，咁。他回一下兩下，那你一路都是笑緊，跟他一個友善的態度，其實慢慢他就會沒那麼迴避。 其實是不是男女都有這幾種形態？ 大部分的男都是一些 playful 或者是一些即是 physical， 大部分男仔都是湧向前，女仔多數都是 traditional 或者 是比較 迴避的。我挺有趣的，這個都 是啊，是啊，你知道的話，你其實一落一個即是 落場咁樣， 一落落場或者去一個 party 或者去一個吃飯，你就知道誰打誰的。 真的不要跟心理學家做朋友，很危險的。真的， 不是，我按鐘才開機，即是不收錢，我不開機。 另外就譬如說是到去到相處了，即譬如說當或者是我們再近一點，當一個男女開始他們產生了好感，即是有火花了之後了，其實他們之間怎麼樣去個相處會好一點呢，你覺得？即係譬如因為有頭先講到咧有 chemical 嘅時候，其實你盲噶嘛，你乜都覺得好噶嘛，但係你個 chemical 會散噶嘛，或者係你有啲你啱啱開始嘅時候，你嗰啲好靚嘅地方，你發覺哇原來冇唔佢唔係咁樣嘅，或者係佢都有好核突嘅嘢嘅咁樣，咁嗰度可以點樣調節多得佢最好啲咧？ 哦，嗰個就好正經嘅話題嚟㗎啦， 我都好正經啊，嗰個。又不正經， 我不正經， 由頭到尾都很正經。 那個就是另外一件事，即其實我自己這麼久的心得就是，其實你要做一個關係，除了頭那一節可能是很多生理上高的一些反應啊，一些可能你不自知啊，一些可能潛意識的東西啊，其實你之後呢沒辦法避免，就是你真的要給心機給時間去建立一段關係。其實呢個係冇得走嘅，係啊，即係你永遠都要 keep 住好嘅話，或者一齊，或者嗰個依附關係好嘅話，其實你冇辦法離開，就係你要俾時間咯，俾心機咯，俾關心啦。即係我諗呢個建立嗰個關係係緊要，即係冇得走嘅呢個，即係等於你想打好網球，咁你唯有就日日去打嘅啫。係啊，即係你不能夠話，我又好有天分打兩下，咁你以後就靠天分，咁你永遠都唔會打得好。是即是我估呢个就冇得走㗎啦。 譬如话你剛才，譬如我哋讲到啦，好多都係男性去 flirt 女性啦。咁有冇啲女性 flirt 男性嘅一啲嘅心得，又可以俾一啲。 我边有心得啊。 你以你嘅观察与一啲嘅。 女仔我咁而家都。 少啲嘅相对嚟讲。 而家都唔係㗎啦。而家都冇乜。 咪当然而家啲女仔比较开放。 而家都冇乜大分别㗎啦。即係我但係未必会係 即係好好好明顯咯。我估，即係呢個我真係冇乜。 冇乜經驗，即係通常都好正常。男人都係留意翻咧，啲男人點樣可以 fuck 到啲女人？ 咁、啊、我哋通常都係啲技巧嘅教導嚟噶嘛， 技巧嘅教導實踐就另計咁樣。 唔係，但女仔我估有好多好多好多，其實女仔好簡單嘅，女仔資料坐喺度，你做翻曬頭先嗰啲嘢咧，其實已經 OK 嘅，即係例如笑啦。笑啦，你一個 mirroring 啊，即係去跟啦，其實已經 OK。其實男士比較簡單嘅， 男士比較簡單。 我唔知阿竹係咪同你講？ 我唔知啊，你問下佢啦，真 係。即係其實男士去建立關係，或者去對一個有興趣嘅異性去展開所謂追求，其實佢哋好簡單，即係 都係比較外表型，或者係嗰下嘅感覺、感官上 嗰下感覺，或者嗰個真係 chemical driven 嘅，即係純粹係。但女士唔係嘅，女士咧其實 比較深層啲嘅，我覺得係。 女士要求嘅嘢唔同咯。因為可能那個 chemicals 不同， 個 chemicals 係唔同， 係唔同嘅，所以佢哋要求那個關係或者那個感覺咧，係要係佢哋覺得 safe 啊， 嗯， 係啊，即係佢哋覺得係可靠安全，呢個係有個分別嘅。男士唔係嘅，男士中意喺吊橋嗰度被人訪問嘅，女士唔係嘅，女士唔會嘅。 如果咁樣咧，引申到落去喺一個男女嘅感情關係上面嚟講咧，其實就會出現咗一個矛盾出現嘅咯。即係譬如話男士方面，佢可能一直都想，即係都係由外表啊，或者係嗰一個吊橋式嘅感覺去吸引啦，係咪？咁而女士佢需要一個安全感嘅。咁其實兩方面就會有個。相對嚟講，展現出嚟嘅態度會好唔一樣咯。 係啊，係會唔一樣㗎。 係咯，咁喺中間呢、這、一個，咁所以係咪亦都因為咁而男性佢哋啲人成日都話：，點解男人有個女朋友都會望其他女仔啊？又或者係佢都會去識其他人？ 嗰個真係 佢唔想。 係啊，係真係唔想，即係佢哋係咯，真係唔想嘅。係。 哦 ，OK， 即係所以啲女仔 係啊， 女仔就唔好。又好難唔怪佢嘅，即係俾多啲。 你呢個係挑戰咗佢本身嗰個生理結構同埋嗰個腦嗰個結構咯，同埋有陣時候，即係嗱，我唔知啦，即係大家都做輔導，有陣時咧，成日企喺自己個性別或者係企喺自己個位置去望嗰件事咧，其實永遠都睇唔曬成個成件事。男士好多時候咧，即係我唔知啦，即係。我只可以為喺我自己嘅角度去出發。 你講 即其實佢可能望個女仔，佢完全係一個 reflex 嚟嘅， 係 完全係一個 自然天生控制唔到嘅 條件反射嚟。 條件反射 係啊，即呢個係可能係因為個味，即係個氣味嘅問題啦。可能係個即係可能你可能啲聽眾或者觀眾覺得我喺度解釋緊、掩飾緊， 都唔係嘅。可能呢個就係事實咧。係 啊，佢真係條件反即係等於狗仔咁樣。 嗯， 即係我冇意去將男人同狗擺埋一齊嘅。咁純粹攞個例子嘅啫。啲狗仔，譬如佢喺街度經過，佢只要有一個味覺係聞到附近有狗啊或者之類嘅咧，佢即刻會已經知嘅啦。佢呢個唔係一個。有意識或者咩？佢呢個純粹係一個條件嚟嘅對佢。 咁我又有個疑惑啦，就係咁一個男性，既然佢係咁條件反射，或者佢揾一個伴侶，都係可能嗰一刻令到佢產生條件反射，所以佢 approach 咗佢。咁去到感情位嘅時候，咁佢點樣知道自己係有感情啊？ 唔明 白。即係譬如話有個女性， 係 OK， 你由佢外表開始吸引。O、okay, K，然之後由佢嘅態度吸引，然之後咧就想追佢啦。O K， 呢個都係好外在嘅東西嚟噶嘛。咁當然可能亦都起碼佢冇咁黑人憎啦，係咪？嚇、啊，即係又或者 條件好重要嘅， 係呢個條件都好重要嘅。咁但係呢一啲嘢都係好外在嘅東西嚟噶嘛。我哋講到去情感嘅時候，就係一啲比較深層啲、內在啲嘅東西。佢同呢個人相處嘅時候，點樣由即係如果係咁嘅，好多都係啦。咁這個除了他就未吸引到他之外， 我沒有了，過了幾年沒有了，那些味沒用了。 是的，那怎樣令到即他內在那種的變化，是他怎樣知道啊，即這個人其實他會產生感情了、哦、因為如果不是的話，其實男性本身都有一種涉獵 的天生反應。 其實如果你說到這樣、就是、即其實就是一個 關係信 是 一個信任，一個我們所謂依附 attachment 的東西的、 嗯、 即最初可能純粹就是一個 即係開心我想去同你一齊咁咁但係之後就唔係，之後就係講緊一個我哋所謂依附關係。依附關係其實包含就好多嘢啦，即係就唔係單單係即係生理可以解釋嘅，當然都有生理嘅元素嘅。咁譬如佢好簡單，男士有陣時女士都係，男士係需要一個人在隔離。我成日都聽到人投訴嘅，啲女性朋友成日講：，我老公、我男朋友成日喺度掛住打機，我動咗喺度，佢又唔出聲，係啊，咁佢繼續打機，我走咗，佢又喺度嗌生嗌死。即係其實有陣時候我哋要明白就係，其實個依附關係係從好多好細微嘅嘢開始，包括即係佢喺對方身上感唔感覺到自己重要，這個好重要嘅，即係。即如果那個女士在她身邊，即每天都是跟她說同一番說話，隔離啊，誰是好過你，我老闆好過你，那個人好過你，即那個感覺 是沒有了。其 實都受傷的，這個又 是的， 即你不斷說她那麼不好，那你又為什麼又跟她一起呢？是不是啊，很矛盾啊，這些又 咁好多係咁嘅， 係咁呢個又真係真嘅喎，啊即係啲女好中意用激進化，咁我成日都話用錯曬。 係呢個一啦，二就係即係佢喺個關係上高感唔感覺到佢自己係被需要啊？ 哦， 係啊，呢個男人同女人有少少分別嘅。 哦，呢個會值得講一講嚇，係點樣樣？ 即係男士有陣時係佢會覺得即係佢存在同呢個人一齊，佢係。是被需要，即是他是有他的角色，有他的价值，有他存在 的原因，那他就会好一点，他跟你的关系会好一点。男人通常最容易突然死亡的时间是 退休嘛， 是退休的下，他退休的下为什么会突然之间死亡会容易呢？就是因为他没有了一个角色，他没有了被需要的感觉。其实这个我想很多人都讲过的，当然有其他原因，但是这个是主因，即是没有了个 被需要被要求的感觉。我估这个是很重要的建立一个依附关系的东西。第三就是其实我成日都讲的，男人其实是一个細路嚟嘅啫，大部分時間即係其實係要氹嘅啫嘛。 嗯， 係有陣時又唔知點解好多女士咧就好吝惜去氹嘅喎。 係，要點樣氹咧？即係譬如話喺你嘅角度入邊， 嗱教仔咁樣教佢就得嘅啦。 教仔咁。 而家點樣嗌點教小朋友？唔好打，唔好鬧。 係。 係啦，佢識綁鞋帶就要拍手掌。嚇、啊，唔係嘅咩？係啊。 Okay. 是啊，即是类似的方法，其实是一样的，即是他觉得他被需要，他觉得他在你心目中是一个 有用的 人，是一个有可取的人，其实他的 身份，然后做得好，跟着你又要哄下他，赞下他，试下去夸下他，这 样就搞定了。 我真是臭仔的道理， 那又不要这样的，那其实这个就是相处，即有时候就是这样的。 女性方面你又怎么看？ 什麼 即女性方面，其實在她的感情關係上面，她怎樣可以在一段感情上面立足得到呢？ 我真的很難 幫人說。她又不是女人是 吧？不，OK，那我就當是一些經驗，我想女士很多時候是需要一個，即她們覺得安全是很重要的，即跟男人很不同。男人很多時候是現在都不知道，現在的人病在家打機那些我不知道了，即 一般來說女士是相對來說比較想安全啊，想被保護啦，她想哭的時候就膊頭啦，我不是一些 feminist 那些是啊，即比較多的東西，即那些女性主義的不要打來罵我但是其實是這樣，女士維持一段關係，她覺得她被保護，她安全，她覺得被了解是重要的。男人很多時候不用被了解的。 其實是的，很有趣的，這個位置我又覺得很有趣，男人很多東西都不說的。 是啊是啊是啊， 是女人覺得什麼都要說給你知道， 是啊， 就是去了哪一道都要給你知道，就顯得其實話緊俾你聽咧，好安全。但可能男人係咪未必需要 嘅？佢唔係未必需要，佢唔識講嘅啫。好多時候， 即係佢都會想知嘅。定係佢其實佢都唔需要知咧？ 知邊個？知個伴侶？ 知個伴侶啊？佢有邊一度？但係其實佢自己可能就好多嘢都唔會交代啊，成咁樣樣噶嘛。 嗱呢個又 呢個經常聽嘅，經常聽。 呢個又係嗰個故仔，就係其實男人個腦同女人個腦係唔同噶嘛。 是啊，是大家 是來自不同的星球。男人其實有時候他未必是很 verbal， 男人很有趣的，就是男性呢一般來說他、用語言的方向呢、通常不是在感情的，這個 by research， 即是男人講嘢，你發覺大部分都是講 facts， 即是講事實啦，講邏輯啦，講理性啦，即是他講一些實在的嘢嘅。一般嚟講， 好像很 solution 式嘅東 西。係啦，一般都是嘅，即係佢好少，你好少聽到個男人，即係就算女士都係，你突然之間個男人走埋嚟，哎呀，我今日心情好差啊，哎呀，我今日真係有啲奄奄悶悶啊，你想升巴佢噶啦，係咪？ 嗰個人機啊， 嗱嗱，係咪幾快？你仲快過我。即男人一般嗱，呢個係可能係個社會社交化令到咁佢哋唔慣，咁唔慣咪唔講咯。係啊，咁女性啊唔係啊，女性一般嚟講都比較佢語言不一般都係圍繞住情感嘅。係 啊 係 啊。 係啊，即 好多時都係。 好多時候係都圍繞住情感啊，開心好唔開心好用邊個好，所以你發覺咧有啲人即係歪曲咗，就係啲女人一講就講是非是，因為是非本身就係情感嚟噶嘛。咁所以係咁，所以女士咪就講嗰啲咯。咁男士通常就係講咩？咪講佢見到啲嘢，打嗰啲機啊，好刺激啊，過咗幾多關啊，幾時升咧？即嗰啲好 factual 嘅嘢。 講下社會啊，講下嗱 啲唔埋身嘅嘢 啊， 係嗱，佢講啲唔埋身嘅嘢。咁我諗呢個係都幾天性嘅嘢嚟嘅。 係啊係啊，呢個都常見添嘅。 係啊，咁你唔明嘅咧就大鑊噶啦。即係譬如個女士唔明白，原來佢坐喺度我成日都聽到，即係佢一班朋友食飯，咁、個男人坐到好似成嚿木咁樣坐咗喺度。 咁佢真係同你冇話題噶嘛？ 佢都唔知點答啊！你講緊啊，邊個同邊個啊？邊個中意邊個？邊個又鬧邊個？邊個又就邊個咁？ 關我鬼事咩？ 佢都畫唔到張圖。 即係完全去唔到佢個腦，佢想像唔到個 picture 係嘛？係， 所以有陣時你唔明咧，又好多拗撬咯。 係嘅，係嘅。所以其實喺呢個男女關係上面咧，呢、這個題材咧，我哋討論一輩子咧，都未討論得完嘅。咁今日咧就非常之興高采烈咧，轉瞬間已經去到差唔多一個鐘，差唔多完啦。咁我哋最尾都有以讀攻讀嘅，我知道啊 ，Stephen 帶咗兩本書上嚟係嘛？ 係啊，係啊，係啊。使唔使今日嘅話題㗎？ 你照講啦。 照講得㗎啦， 係啊，照講。 我估 你點解會帶上嚟先？ 嗱，呢本咧，我覺得唔知影到啊，影唔到。 我會俾佢哋。 係啊。 Why we love？ Why we love？ 呢個係一個好出名嘅心理學家嚇 ，Helen Fisher。佢被譽為即係現代嘅金賽博士。 金賽？ 你知邊個 Kinsey？ 即係講性學嗰、那個。 哦。 係啊，咁佢係一個好出名，而家用緊好多好尖端科技，例如。腦掃描去研究啲人點解中意人啊？ 係啊， 譬如舉個例子，佢早排講人女士分手嘅時候咧，個腦嗰個反應咧係同你食咗好耐 cocaine， 跟住突然之間唔食，個腦嗰個情況係一模一樣。 是幾好，我好像有少少印象，其實都似㗎。係 啊，即係好似斷癮。 但男人唔係嘅咩？ 都係，不過冇咁嚴重嘅。 即係男人冇。但是其實我又咁樣覺得喎，女人如果佢要分手咧，佢個一刀切係好狠嘅喎。男人成日都會懷念個舊愛嘅噃。 係嘅咩？ 藕斷絲連嘅嘛。 我 唔你唔係。 我唔識答。講翻本書，係啊。係咯，即係呢個係一本好睇嘅書，Why We Love， 即係佢講咗好多即係一啲。即係我哋以為是一些冇得解的嘢，咁原來佢話俾你聽唔係喎，原來係同我哋個腦好多分別，好大關係啊！原來同我哋啲行為好大關係啊！咁同個腦嘅掃描好大關係。咁呢個我覺得值得大家去睇下。 中間有冇一啲嘅東西你會覺得好特別，你想同聽眾分享一下㗎？ 好特別係 即係譬如話你好想即係覺得佢講得好好啊，或者令你印象好深刻。 我估其實頭先你問過，即係有啲係。即係我印象最深刻嘅就係講緊幾樣嘢，就係都幾得意嘅，不過都幾敏感嘅，就係有啲人即係一路以嚟我哋去發展愛情啊關係，就係由感覺開始，跟住先至有性嘅。係咁，佢其中一個好大嘅章節就係去探討下有咗性之後會唔會有翻愛咧？ 女人會嘅喎。 佢哋發現係少嘅，難嘅。係，即係先有愛，再有性，咁係會有一個 愛會 係啦，個愛會維繫得好，即係會有一個維繫，同埋會有一個建立嘅。但係調翻轉頭，有啲係 順性嘅， 性完之後，佢去睇下究竟會唔會建立翻愛，其實係相對嚟講難嘅。女人會多啲， 男人就少嘅。 即係如果你係一，即係我諗要分開分得好開就係咧、一開始純粹為咗肉體嘅嗰種感覺而，即係可能開始一齊嘅，嚇、咁就會難啲有個愛出現啦。 係啊，係，所以佢嘅建議就係、即係從一個。生物學的角度就是即如果你真的想要一個關係一個長久的、即愛情、或者一個好的關係那就不要由那裡開始了 所以就告訴那些人聽就算是一夜情都未必一定會是 是有好結果 是有好結果的樣 即你不要譬如 我見過一些個案就 是即他為了留住一個男人即他很喜歡的、那他就可能真的可能用身體 去留住他咁佢以為即係留住用個身體留住佢、可能會一年兩年會有個愛嘅回報，其實係難嘅、其實難嘅、即係呢個喺有陣時候我都會有啲輔導嘅情，即地方都會話俾大家聽，即係其實冇、 其實咧都幾值得，可能嘥兩分鐘 仲嚟。 因為咧其實女性對於身體嘅感覺咧係好敏感嘅、即係嗰啲嘅。觸摸咧係會產生一種愛嘅一種嘅 feeling 出嚟噶嘛、男性對於呢啲咁樣嘅觸摸啊、性啊，因為去到性其實係一個好親密、好親密嘅一個嘅關係嚟。咁、其實女人可能好難明點解會你完全冇愛嘅嗰種感覺咧，定係、即係其實做嘅時候可能會有，然之後消逝咗咧，定係點樣？ 其實又講翻轉頭。其實男女都有的，即當你有一個很親密的身體接觸的時候，其實你的腦有一個很大量的，我們所謂 oxytocin 會分泌。oxytocin 其實是令到大家有個依附關係的，人和狗都有的，即係同你只你同個狗仔好 friend， 好錫只狗，只狗好錫你嘅時候咧，佢會令到你個 oxytocin 多咗。 係，我只貓對我都有啊。 係嘛？ 我梗係有啦。 係係，好明顯有啦，我見你啲相都知道。咁呢個係會令到女，特別是女仔，佢會好容易有個好強嘅依附感覺。咁、但係男士對 oxytocin 就未必係有相應嘅反應嘅。 哦，因為個結構上邊， 因為 oxytocin 對女士嚟講，其實同母乳餵哺有關係嘅，即係佢通常係生咗 BB 嘅時候係最多 oxytocin 嘅，即係最多呢一種物質。咁點解咧？我哋被創造，我覺得係啦、被創造嘅時候咧，就係預咗，即係當你有小朋友嘅時候咧，咁你一定有好強嘅依附，否則你可能抌咗街噶嘛。係啊，咁佢就等你有個 oxytocin 令到你攬住個 BB 啊，好親密啊。咁呢個女士係會比較大翻， 所以個母性其實佢係 啦， 係 有關 嘅。 咁男士就冇咗呢一忽，咁相對嚟講未必有咁，即都有嘅，都有嘅。咁但係未必有個相應咁強嘅反應咯。 所以佢嗰個依附就係同女性嗰個天生嗰種母性就會有分別。 有關係。 佢個依附可能係嚟自於佢嘅童年啊，或者係佢嘅過去啊，又或者係 男士啊， 係啊， 係啊，好多時候係其他嘢咯。係啊，咁所以，即係佢哋都會有一個依附感覺嘅，有都會有，但係係咪咁樣同女士一樣咧？就咁就未必一定係咯。係啊，咁呢個係幾得意嘅呢本書，所以我覺得係幾值得睇嘅。即係如果你對於你嘅感情生活好多疑惑啊，好多 好 多 嘅，好舊啊！呢本書我見到。 唔係我自己本今日趕住出街唔記得帶， 我呢個借， 所以走落嚟圖書館借翻嚟。 算係咁啊，你 係啊，算係咁啦。 拎 係啊，你可以上網睇翻 Helen Fisher，Helen Fisher 有幾段好好嘅 tag 嘅演講，就係講呢一扎嘢啦。係啊，咁係好值得睇，又係有曬中文字幕。 好啊，好啊。另外一本， 呢本就唔關事噶啦。 哦，係呢本。 呢本係叫我都唔知，係啦。呢本書係最近出嘅。咁其實我自己一個研究題目嚟 ，resilience 即係一個抗逆力同埋一個回復能力。我想講點解會介紹呢本書呢，其實同今日都有關係。佢講緊俾你聽，一個人想要做到世界級嘅運動員咧，佢要將一個動作要練100,000次。係啊，冇捷徑，亦都冇talent， 即係冇 talent， 即係冇天才。咁佢個其中一個論點就係你對嗰樣嘢一定要有 passion， 同埋你要練無數咁多次，咁你先會成為專家，成為好。其實拍拖一樣嘅啫。 拍拖要練無數咁多次，咁咪拍好多次拖？ 唔係，你要對嗰個人做翻，即係你譬如你覺得你好想同呢個人一齊，你對於一個好有 passion 嘅話，你要將你打落嘅日子嘅溝通又好，相處又好，當係一個練習，你要不停咁衰咗今日，哦，原來咁嘅方法俾佢鬧，咁咪再嚟咯。 係啊，原來關心完佢又俾佢鬧咪再嚟咯。即係其實呢個係話緊俾你聽，好多研究就係你要做一個專家同埋一個成功嘅 人，你必須要有 passion 同埋要不停咁練咯。 咁所以我哋咧往往就見到咧，唔同嘅朋友都係反方向地不斷練習嘅。 咩意思啊？你 即係例如係明明，你唔好鬧佢啦，但係不停喺度鬧佢。 其實佢練習緊嘅可能。 係練習緊鬧佢，係咪？係、啊。你唔好再去批評佢啦、嗯，或者唔好再去忽略佢啦。 或者原諒啦。 係原諒佢啦。係一不斷 要 學 習 嘅，即係原諒一個好難學，叫好好多人都好難去理解到呢個位嚇。但是往往我們看到就是當你反轉來做的時候、那你那個關係、為什麼會出問題呢、為什麼會是更加容易有創傷或者是怎樣呢，為什麼拍極拖都不能夠持久不能開花結果呢，那就都自己好地 反省一下。 那好啊，那我們來到這裡就很多謝阿 Steven 跟我們很輕鬆愉快就過了我們第七季的最後一集，希望看看下次有機會再請他過來好不好、 okay、 好，我們好下季再見，拜 拜。 什麼 是 練心術？察覺歐球面這隻字呢，其實是出自於心理學大師榮格。簡單來說，人的成長就好像古代的煉金術士一樣，要將身心靈不同範疇去提煉，才可以成為最真實最美麗的自己。在這個節目裡面，我會跟大家一起去探討心理學、社會學、身心靈不同範疇的專業理論和科學實證，跟大家一起成長、修行、修心，活出真正的人生。我是安靜，成齋練心術，逢星期日12點到下午1點半，到時見。